百攻不破的一线轮要塞，这是连接自由行星同盟和银河帝国之间唯一可能的航路。这是帝国军在一线轮走廊建筑的巨大人工天体，只要有这个要塞存在，同盟军就无法入侵帝国的领域。于是同盟军倾注了全力要攻下这个要塞，在过去四个半世纪里曾经发动六次大规模的攻陷作战，但是全数被帝国军击退，也牺牲了无可数计的人命。一线轮要塞有两位指挥官，一位是要塞指挥官汤马史特上将，另一位是要塞驻留舰队指挥官汉斯·塞克特上将。他们两人的立场严重对立，彼此互相轻蔑，而且互相叫骂，但对于同盟军的攻击之功，彼此竞争，互不相让，这样的结果反而屡次开出辉煌的战果。一线轮要塞有两个强大的战力，那就是塞克特所率领的攻击驻留舰队，以及史特所率领的防御要塞守备队。还有最大的武器则是雷神之锤，被称为多尔汉马的超级巨炮。攻下这个一线轮要塞，这是新编成的第十三舰队的指挥官杨威利第一个被交付的命令。 我就知道你还在睡觉，快点起床了，杨少将，起床了。 尤里安，如果当选为最高评议会的成员，首先我一定要定一条法律，吵别人早上睡觉的人要治以重罪。 你在胡说些什么啊？你再不快点起床的话，会耽误很重大的事哦。 什么重大的事啊？ 难道你忘了第十三舰队的组成典礼啊？ 各位，我相信你们也知道，第十三舰队是我军的精锐部队，包含在亚斯提会战生还的老将士，还有那些新进锐气的。 什么精锐部队啊？他的话翻译一下，那组合了。 败银河帝国侵略， 我听说啊，这个舰队是要用来攻陷一线轮要塞的哦。 感谢他们。 意思是叫我们这些在亚斯提没有死成的再去死一次看看。 哎，禁止聊天， 有什么关系吗？这个组成典礼连第一指挥官都没有到场，我是不知道他是什么大英雄人物了，我看他八成吓得跑掉喽。 为了保卫我们全国的人民，应该携手共同奋战。 哦，你来了这么晚呢？ 对不起，我迟到了。 马尔轮到你出场了，快点。 好，现在我来为各位介绍第十三舰队第一任指挥官杨威利少将。 大家好，这个应该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不是为了祖国，也不是要去拼命，不是为了这个，怎么说呢？想喝香浓的红茶，只能在活着的时候喝到。希望大家保存性命，打赢每一场仗。 这个指挥官他还真鲜呢， 他说的棒极了。 像话啥难像话的了，不过这是前所未闻，指挥官的组成典礼迟到前所未闻，致辞的内容也是一样啊。 那个时候我太紧张了，脑子里根本就一片空白嘛。 不过说真的，进攻一线轮的事你有什么战略？哎，是不是有胜算？ 这个嘛，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哎，你连我都要保密啊， 这种事情还是后来再知道比较好，你会觉得比较庆幸一点。 好好好，随便你吧，你需要什么物资尽管跟我说，不要客气，我们可以在台面上商量。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弄脏我的军服就跟玷污我们的军队是一样的。你 居然想跟一个柔弱的少女打架，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你是什么人呢？ 我是华尔达先扣部。如果说蔷薇骑士连队的连队长，你们大概略有所闻吧。 他是个狠角色，一定要小心一点，不好应付啊。 我看你这种士官应该再朴实一点。 臭小子，你想侮辱我们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可是多留你大人的直属将校啊，我们会告军法会议的。 好啊，你们尽管去告，在军法会议上，要是有人报告几个士官对老百姓施暴，下场会怎么样？ 你臭小子， 你想打架的话没问题，我随时都愿意奉陪。 哎，走吧。 军人的腐败，帝国跟同盟都是一样的。 谢谢你替我解围。 蔷薇骑士，他们是由帝国的贵族流亡子弟编成的陆上作战部队，都是一些拥有超强战斗能力的家伙，但是没有一个舰队愿意用他们。 关于刚才谈有关物资的事情，我想拜托你帮个忙，帮我调一艘帝国军的军舰，应该还有以前打仗掳获的才对。另外我还要军服200套。还有把蔷薇骑士编到我的舰队里。 你要蔷薇骑士？ 什么？你说新成立的第13舰队的指挥官是那个男的？ 是啊，这个是费沙透露给军务省的最新情报，不过军务省把它当作是不足为取的情报处理了。 在星光灿烂的浩瀚宇宙里，每颗星星的变动都是很微妙的，但是呢，只要有一颗恒星的出现，就有可能改变宇宙全体的形势。杨威利，你只是一颗行星呢，或者是绽放光芒的恒星。 结果啊，其他舰队的指挥官听到杨学长的舰队要去攻打伊谢伦，说这个像还穿着尿片的婴儿就想跑到狮子那里把狮子给杀了，把它当作一个八卦新闻在谈呢。 他们的评论很正确。 哦，是真的吗？可是第五舰队的比克谷指挥官说了话之后，大家都不想说话了。 哦， 怎么样，今天晚上想要去哪里？不要当人家的八卦新闻，去喝两杯怎么样？ 对不起，雅典波罗，改天再去好不好？我今天很忙啊，我要准备出舰的事，忙得晕头转向的。 好吧，那么改天咯。 我是凯塞尔，怎么样，舰队指挥官的宝座坐起来舒不舒服啊？说真的，你托我找副官的事，我已经找到一个符合你严苛的要求的优秀年轻人选。794年度军官学校第二名毕业，跟某个中下层级毕业的可是大不相同哦。现在在统合作战本部情报分析课服勤，是葛林总参谋长亲自推荐的，等一下他会去见你。 请进。 报告，我刚刚被任命为杨少将的副官，我是菲利加·葛林中尉。 什么？菲利加·葛林？难道你是葛林上将的？ 是的，关于少将的事情，我曾经听我父亲提起过。 凯撒尔这小子，他故意设计我。 啊？ 哦，没什么，怎么办呢？总之，请多多指教。 宇宙历796年4月27日，自由行星同盟第13舰队，在杨威利少将的指挥下，启程前往进攻帝国军的伊谢伦要塞。 你下这个命令还真是够大胆。失败的话，你打算辞职是不是？ 照这样下去，到下次本部长改选的时候， 我也非得隐退辞职不可，不是吗？而且之前已经有雅思题的败北，如果这样的话，只会让多留尼更有势力罢了。所以你想赌在杨少将身上试试看？你看起来蛮有自信的吧？我哪能跟你比呢？ 大人，全舰启动的准备已经就绪了。 好，第十三舰队出动。 这次的行动，对外我们是说这是一次训练。刚开始朝着伊谢伦要塞反方向的波尔哈行星前进，之后我们再走这条航路往伊谢伦前进。 到达走廊大概要两个礼拜的行程。 飞谢准将，这些事情交由你来负责。 结果啊，指挥官他就说了，他在海尼塞的街上走路都会迷路，所以呢就把航程交给舰队运用的名人飞谢老爹全权处理了。 哦，哎，他到底靠得住还是靠不住啊？ 这个就是我想的作战方法。想要攻陷百攻不下的伊谢伦要塞，从外面攻进去是不可能的，只有潜入内部掌控中枢部这个方法最可行。 潜入内部？ 杨少将，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你要把它交给蔷薇骑士的队长去做。 对，没有错。 要塞越坚固的话，人也就越容易大意，成功的可能性的确是很大，没错。但是 关于蔷薇骑士的传闻你有没有听过呢？ 我已经调查过了，历代的连队长共有12名，其中4名和帝国军交战死亡了，而另外还有2名在晋升将官之后退伍，其余的6名背叛我军前去投靠帝国军。这一次的出兵，也有人在传13代的连队长说不定会背叛我们。 如果照人们所传的，我成了第7个叛徒，你要怎么办？ 很头痛啊。 我想也应该很头痛，可是总不能头痛而已吧？你应该想好了什么对策才是啊。 哼，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这么说的话，你是非常的信任我了。 那当然。 哦，可不可以把你这么信任我的理由告诉我呢？ 前几天你跟多留尼派的将校起冲突的场面，我也在那里。后来你还请那些将校喝了一杯香槟，这就是理由。 只因为这个理由？ 乱来，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 如果他真的背叛了，也只能怪我这个人没有眼光。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英雄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荒唐！ 指挥官信赖我，把舰队运用全部都交给我，接下来应该轮到我们信赖指挥官了。 谢谢你。 我可以请问你一件事情吗？ 请说。 我想要知道这场战争你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名誉还是想要升官？ 我并不想升官。30岁以前有这样的成就我已经足够了，而且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如果我还活着，我就打算退伍了。 什么？ 我可以领到一笔年金，也有退休金，这笔钱让我跟另外一个人过日子，吃穿应该不成问题才对。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可以说退伍呢？ 我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势。这一次伊谢伦的攻陷如果成功的话，我国就会立于军事上的优势，对于我们就有可能跟帝国之间签署满意的和平条约，这样的话我也就可以很放心的退伍了，因为这表示和平已经到来。 但是这个和平可能永远的持续下去吗？ 人类的历史上没有所谓永久的和平，但是几十年的和平富裕的时代是存在的。总而言之，我所希望的只是往后的几十年和平罢了，即使短短的几十年 也比战胜这期间十分之一的战乱要好上几万倍。我家里有一个14岁的男孩子，我不希望看到那个孩子被拉到战场上去打仗，只是这个目的。 哼，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怪，但是恕我失礼，你可能是个相当正直的人，要不然的话就有可能是鲁道夫大帝以来最大的诡辩家。不过你的回答超出了我的期待，既然你那么说，我也会尽我的绵薄之力，这都是为了永远的和平。 请喝，这里面加了白兰地。 哦，谢谢你。中尉，对于这次的作战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一定会成功，一定的。 为什么你能说得那么肯定呢？ 因为在8年之前，在尔发的时候也成功过了。在陷落之前，从尔发星域救出了300万的老百姓脱困，年轻的英雄杨威利中尉。 是有这件事情没有错。 就在那个时候，在一个女孩子的心上，成功地植下了那个女孩子对她的绝对信赖。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一起到尔发行星去，因为我妈妈的娘家就在那里。那个忙着指挥避难的年轻中尉根本没有时间吃饭，随便吃着三明治果腹，我看得非常清楚。可是三明治却哽在喉咙，于是那个14岁的少女用纸杯端了一杯咖啡给他，可是那个中尉好像完全不记得了。当他喝了咖啡救回一条命之后，我还以为他会跟我说些什么呢。 结果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很讨厌咖啡，叫我应该端一杯红茶给他喝才对。 哦，对不起。真厉害，他的记忆力果然跟传闻中一样超群。 标准历5月13日，同盟军第13舰队潜入伊谢伦走廊。 已经没什么好怀疑了，这个通讯妨碍就是叛军接近的证据了。 塞克特，就算这是真的，可是不知道敌人的位置也没办法出击啊。 报告，有个很奇怪的通信进来了。 是什么？ 是从首都奥丁派遣出来的轻型巡航舰，它受到了攻击，现在在交战中，所以请求我们立刻支援它。 出击，不能再有任何一刻的犹豫了。 大人，请先等一等。 你是新任的欧贝泰上校，有什么事？ 我认为暂时警戒比较妥当。 什么？ 这可能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先按兵不动，看看情况再做决定。 你是说敌人在外面等着，出战的话我们会输是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是什么意思？我们身为军人，打仗是我们的本分，更何况我们的人陷入困境，怎么可以不救啊？ 不过塞克特，我觉得欧贝泰说的也有道理，不管是敌方还是我方都不知道确定的位置。 舰队指挥官可是我，由我来做决定。全舰注意，立即出击。 哼，就算伤亡惨重也要打赢这场仗。 你们看，敌人终于丧失耐性跑出来了。 舰数大概有15000艘， 相当于驻留舰队的全部舰数。 在对方战力不明的情况之下，投入最大的战力应战，这是防止战线扩大最好的方法。 好了，我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随时可以下达出击的命令。 我的天哪，看来失去耐性的不只有敌军而已。 报告，刚刚那艘轻巡舰又有通信进来了。 嗯， 他说他们已经抵达要塞的附近，但是依然受到叛军的攻击，请求我们立刻援护。 驻留舰队怎么了？ 依然没有办法取得联络。 这个塞克特到底混到哪儿去了？准备炮击。 是， 有我们的人在，不可以使用主炮。 是，防空战斗要员注意， 全炮塔准备炮击阵，全炮塔准备炮击阵，浮游炮台浮出。 指挥官，前方迪马特星系第四行星安谢尔的周围轨道上出现类似敌方舰队的反应。 真的有？好，把它找出来。 敌舰确认。 把画面放大。 这是我军布雷梅级的巡航舰，背后看得见的应该是叛军，没错。 发动炮击，等一下要彻底掌握各个炮塔的情况，不要打到自己人了。 是。叛军并没有进入有效射程里，叛军开始撤退了。 他们过去曾经六渡败北，对这个要塞的实力知道得很清楚。 轻巡舰来电了。 念出了。 是。感谢你们的救援，我们的船舰损伤了十分严重，请求紧急入港。内容就是这样子。 好，诱导他们进入军港。 看来我们能顺利潜进去了。 问题现在才开始。 他们办得到的，我相信那些蔷薇骑士。 伊谢伦要塞位于帝国和同盟的中间位置，是帝国军的军事要冲。同盟军过去曾经六度发动大军想要攻下这个要塞，但是六次都失败了。而今这个伊谢伦要塞居然想用半个舰队攻下来，扬威力的作战开始了。 号称百攻不破的伊谢伦要塞攻陷作战就这样开始了，但是在潜入内部的先锋部队面临了危急状况。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攻破伊谢伦，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